抱抱，亲亲，说晚安。小朋友晚安，我是 Anna 妈咪。赶快躺到你的床铺上，把你的棉被盖好，准备来听 Anna 妈咪说故事好吗？今天 Anna 妈咪想要介绍一本很可爱的故事书。首先我要先来问一下小朋友们，你喜不喜欢吃胡萝卜啊？有些小朋友喜欢，有些小朋友不喜欢。今天我们的故事的名字很有趣哦，叫做太多胡萝卜了。到底这些胡萝卜跟小兔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好吗？兔子实在太爱胡萝卜了，兔子不论走到哪里就收集到哪里。兔子以收集胡萝卜为荣，兔子把胡萝卜堆进它舒适无比的小窝里面，塞得满满的满满的。但是兔子有一个问题，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它根本没办法睡觉，因为它把所有的胡萝卜塞进它温暖的小窝里面，小窝太挤了，根本没办法住。哎呀，他好烦恼啊。兔子觉得头好痛，怎么办呢？兔子跟乌龟诉苦说，哦，乌龟，我好需要一个地方睡觉哦。乌龟想了想，就跟兔子说，哦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睡呀。兔子说，哦，不错哟，你家看起来好舒服好暖和哟。于是兔子就爬进了乌龟的壳里面。乌龟突然觉得，哦，好挤好热哦。乌龟就稍微跟兔子讲说，你进来之后好像有点太暖和了耶。兔子说，不会啊，还 OK 啦，没关系啦。结果你知道吗？结果他们两个因为实在是太急了，从山坡上咔咔咔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天哪，啊，好痛哦，从山坡上滚了下去啊。结果他们两个都受伤了。之后兔子跟乌龟跑去找小鸟，兔子跟小鸟说，亲爱的，我想我们可以待在小鸟窝里。小鸟说，可是我的窝很小耶，兔子，我的窝真的超小的。兔子说，啊，可以啦可以啦，我们住得进去啦。于是兔子就抱住所有的胡萝卜努力的往上爬，然后就跟乌龟挤进小鸟的窝里面。小鸟跟乌龟发出尖叫声，啊，因为树枝又摇又晃，结果发生了咔嚓一声，哇，整个树枝断掉了。兔子说，啊，真的很对不起小鸟，现在我们三个都没有地方可以睡觉了。这时候松鼠就来跟他们讲说，你们可以睡在我家呀，欢迎你们哦。兔子说，啊，实在太感谢你了，松鼠，你人好善良哦。结果兔子又把他所有的胡萝卜通通搬了过来。松鼠就跟他讲说，兔子，塞不下胡萝卜了啦，你不要再塞了啦。兔子说，啊，拜托拜托啦，再让我塞一点就好，这可是我最爱最爱的胡萝卜啦，拜托你啦拜托你啦。啊，结果乌龟、小鸟和松鼠都同时的倒抽一口气，唉，天哪！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就咔嚓咔嚓，嘣！哇，整个松鼠虾就整个裂开来了，爆掉了！哇！现在松鼠说，你看，现在我们四个人都没有地方可以睡觉了，你知道吗？结果这时候海狸就出现了。海狸说，哎，你们可以睡我家，我跟你说我家超大的。兔子边说边微笑说，太好了耶，我可以带更多的胡萝卜去了。结果 兔子又把海狸家整个塞得满满的满满的胡萝卜。海狸看着那些胡萝卜就跟兔子讲说，天哪，你塞那么多胡萝卜进去，那我们要睡在哪里啊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天空下起倾盆大雨，乌龟一直抖一直抖，好冷啊，怎么这么冷？小鸟就一直我没有地方可以睡觉了，然后松鼠一直吱吱叫，怎么办怎么办，我们现在要睡在哪里呢？整个房子都被胡萝卜塞满了，怎么办怎么办呢？结果海狸听到一阵很可怕的哐隆的声音，天哪，海狸的房子塌了。海狸大叫，不不，天哪，我的小屋。兔子喊说，完蛋了，我的胡萝卜，不，我的胡萝卜啊。结果所有的东西被河流冲到了下游去，大家被湍急的河流冲上岸，痛苦的呻吟着，好痛哦，真的好痛哦。兔子感到非常非常的惭愧，他的朋友们又冷又累，甚至都没有家可以回去，这都是他的错。而且更残忍的是，兔子自己的胡萝卜和小窝完好无缺，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兔子发现这个时候的自己，他只剩下一件事情可以做，就是和他的朋友分享一切。毕竟这个胡萝卜不是拿来收藏的，而是拿来跟大家分享的。于是所有的朋友都住在他的房子里，跟他一起分享他的胡萝卜咯。分享可以让一切变得更美好哦。小朋友，这个故事有没有很精彩呀？真是太有趣了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好喜欢什么东西，喜欢到舍不得分享呢？其实安娜妈咪也有，安娜妈咪最喜欢的就是巧克力饼干。对，但是我现在也会把我的饼干分享给我身边的人哦，因为分享可以让一切变得更美好，对不对？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也希望你有一个好梦哦。晚安，拜拜。